扎，用力吧，张牙舞爪，快乐无价，为何不疯狂？ 为何不疯狂？ 摇摆吧，尽情震荡，舞动吧，忘情挥洒，歌唱吧，纵情喧哗。释放， 为何不释放？ 一起来拍拍手，仰起头，现在就大声说，要快活，趁世界末日前玩个够，为了爱往前冲，要快活。现在就大声说，要快活，趁世界末日。